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大家好，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欢迎各位，也欢迎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斌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也是十一国庆长假的第一天。那我相信有些朋友应该在昨天晚上啊就已经踏上了行程，去旅游的路上。但是之前也经常会有人说一句啊，说的都有一点俗的话，就是肉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那作为解忧书房呢，我们当然不负责把大家的肉体送到路上，而且有的时候在过节的时候，出行高峰的时候，肉体在路上其实是一件挺消耗的事儿啊，也经常会是挺痛苦的一件事。但灵魂就不同了，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选择以一种更加轻盈的方式，在路上用更短的时间享受到更美好的那一种生命的体验。那今天呢，在解忧书房当中为大家做一期特别的节目，推荐给大家一本特别适合在节日期间啊有闲的时刻随手读一段，放下来思考一下再读一段的这样一本书，名字叫做《下午茶》，作者是简真。那我想喜欢文学的朋友一定都非常熟悉这个名字，如雷贯耳。虽然说他是啊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位女性作家，但是我觉得把女性这两个字去掉啊，她也绝对称得上是台湾的一位超一流的一位作家，在我的心目当中。那下午茶呢，就是企图从现实世界脱逃的那种渴望，觉得这个是不是符合旅行的它的一个本意啊？旅行其实是带着人，让人啊从他现实生活的这个世界肉体的脱离一下。但是下午茶他说是企图从现实世界脱逃的那种渴望，实际上让我们的精神暂时松绑一下，从现实世界抽离出去。 如果知道了这个诀窍，你就会发现下午茶甚至小酌一杯等等很多事情都可以成为逃离这个现实世界的开关，就好像你掌握了某个秘密的法门，它可以让你进入到另外一个平行时空。掌握到这样能力的人，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用比较小的成本，甚至肉身都为移动而移动了他们的灵魂。 有的时候其实消耗也挺大的，因为你移动出去你就还得移动回来。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既然无力改变生命的渠道，又何必惆怅春水滔滔东流。而在封底上呢，写着这样的介绍，白日的喧嚣已随风而逝，变成遥远的过去，我会单纯的喝着茶，想或不想，写或不写，存在或不存在。下午茶的背景就是企图从现实世界脱逃的那股渴望。第一集下午茶以茶喻人生之理趣，第二集一叠流星穿越古今，虚实交错，思绪顺着笔尖吐露馨香。看完之后各自喝茶去吧，有的滋味会流入心里，有的消逝。这本书的开本也非常小，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因为便于随身携带，或者是放在女生的那种随身的小包里头啊，也很方便。但是比粉底和口红啊，比化妆包还是要略大一些，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女生随身携带的那种有的超小啊超精致的啊又超贵的那种包里，究竟还容不容得下这样的一本小巧的书呢？这本书是九州出版社出版的。我先来念一节汪斌老师为大家选出的福州。树林传来揉叶子的声音，那是秋天的手指。阳光把墙壁刷暖和了，夜将它吹凉。凝密的小城仿佛不受世事干扰，顶多冬日飘一场银雪在打盹的小舟上。然而岁月是个私书人，把故事章节 塞入每一扇窗户，开几朵微笑的，流几滴泪的，浮世如倒影。所以飘着风信子与薰衣草的春日，总有素衣老妇撩开窗帘看石桥上少男少女互道日安，总有婚礼的钟声在绿草如茵的墓园上空响亮，总有迷路的鸽子停在异乡人的肩膀上。秋天把旧叶子揉掉了，你要听新故事吗？静静的河水睁着星子眼睛笑着说，总有回家的人，总有离岸的船。这篇文章写在1991年的12月，刊登在当时的这个联合副刊上。1991年的十二月，离现在有30年那么遥远了。我的天哪，怪不得他这个文章里有那样一种又散淡又宁静的气氛。我不知道在现在的世界，在简真他生活的这个空间里头，是否他也感觉那样昔日宁静不复存在了呢？ 你说说这个日期，我想了想，这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对吧？ 很遥远，那种感受也很遥远，甚至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港台地区的一些流行音乐给我们的感受，特别是80年代的流行音乐的感受。那时候的生活节奏，如果你现在还听那些音乐的话，你会发现和现在的人非常不同。而因为那样的生活节奏，好像人的精神面貌也会有很大的改观。所以这篇文字我之所以是选，第一个因为是秋天，那北京一旦过了10月1，让我觉得就进入了一年中可能是堪称最黄金的一个月啊。在这个月份当中，可能每个人对秋天都有不一样的感知。这篇文章里所讲到的秋，第一个我的很深刻的印象是说，秋天的手指在揉那个树叶子哈，这个感官的描摹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惊。有多少人在秋天会在秋风吹起落叶的时候会觉得是一只大手，因为我们在节目经常说命运的大手哈，我们会看到树叶的翻滚，却往往忘记了风在动。只有对世界整体有关照的人可能才会注意到看不见的东西，而它恰恰可能是命运或者自然运转的机理。他到后边那个结尾说，有回家的人，有离岸的船，能够以一个出离者的角色去看世间，我觉得这是灵魂逃离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经常不是那个回家的人，就是在离岸的船上，我们很多的愁绪。但如果能够像看中国的水墨山水一样，以一个看画者的角色来看待人生的话，你有这个出离感，可能你能才看清楚你正在人生经历的那些事情。 对，而且他这篇文章啊，虽然是很短，但是我觉得信息量含金量是非常高的，能够让人的思绪在瞬间非常的开阔。因为那种对比啊，素衣老妇撩开窗帘看石桥上少男少女互道日安，这就好像是看到了人的一生，对不对？有起头，然后还有婚礼的钟声在墓园上空响亮，然后迷路的鸽子停留在异乡人的肩膀上。我觉得能够写出这些意象的这个人，他的胸中真的是有天地，有万物。我觉得简真可能不光是他，就是我喜欢的中国和外国的这些女作家，她似乎身上都不是特别的有那种女性的气息，而是我总觉得他们的文章有一种豪气，有一种剑气，有一种侠气，就好像她是一个走天涯的那种剑客似的。感觉简真就特别是这样的一个侠女，有没有？ 嗯，而且他们在行走天下的时候呢，既有一双友情之眼，关照众生，充满了慈悲，但又有一种疏离。我觉得和这个世界嵌合的太紧的人是没有办法写出这样的文字的，因为他没有那样的视角，没有那样的高度，很容易沉迷到世间的琐碎的情绪，包括离愁别绪之中。但是我看到的简真的文字，他有一双非常冷峻的眼睛在打量着世人，甚至包括在打量他自己。 嗯，其实在这本书的起头，就是第一篇文章当中啊，有一个他写这些文章的一个背景，我觉得在这儿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的做一个介绍。今天我们为大家是真正的啊推荐一本书，也适合在假期去阅读的一本小书，名字叫《下午茶》，是 简真的作品，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简真呢是宜兰东山人，是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也是当代的著名散文家。据说简真的文章风格呢是被大家这样定义的啊，说是摇曳自纵，视野宽广，观察入微，思维敏锐深刻，发人深省。但我觉得仅仅是这些字眼还远远不能概括他文章中的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和灵动啊。他是这样写的：习惯到处喝茶，在等人与散会之后，拿出稿纸，继续占领冷气充足的角落，写起下午茶。稿纸横是我安歇的青青草地，我在自己的国土放牧自的牛羊，指引他们啮草或大幅删改，叫他们死亡。现实世界离我非常遥远，身前身后雨声之热浪与我无关。我在一家名叫下午茶的画廊咖啡店里写《福佑》那篇时，窗外正是奔泻的夏日雷雨，其实避雨的是我自己。在台北火车站附近 FM Station 地下室点了覆盆子茶，编写了大 A 与小 A 的故事，其实受骗的是我自己。如果每一本书都可以找出一种特殊的生活背景，触发作者在当时当地创作的话，下午茶从中时晚报、时代副刊，一通随便写什么都可以的邀稿电话，演变成今天的面貌，它的背景无疑的就是企图从现实世界脱逃的那股渴望。如果要我自己更深的挖掘下去，为什么写成茶的散文极短篇，而不是别的题材杂文，我想这种追溯是永远没办法清晰的，因为引发创作的芽眼已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加入而碾成整体了。当然我还是可以回想到几桩跟茶有关的往事，既是往事，自然是同治时代的上古史了。我们乡下不喝茶，冬瓜茶与麦茶除外，平常渴了捧井水喝几口，或摘几粒番茄吃，只有初一十五供奉青果时泡壶小茶，斟在神案上的杯子里。我以为茶是给神明喝的，用的茶叶是五老坑出产的，这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蜜饯与茶叶都是南阳平原的名产，这么好的匹配我都辜负了。后面还讲了一些童年的往事，我觉得就不用都念出来了，但是他在讲他为什么用茶，用下午茶来回复别人邀请他，就随便写什么都行，他为什么想到写茶，其实可能是有些渊源的，也可能是因为他就是习惯在下午茶的时间自己去写一些，因为他在广告公司工作嘛，有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可能只是在下午茶的时候，或者是在他说的在等人的时候，在散会的时候，那都是喝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时候，于是想想就写出这些东西吧。我觉得真的是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接下来还有一篇要念给大家，叫《温暖的空旷》。暂时褪下肉身这件旧大衣，甚至把名字像纽扣一样咬下来，赏给陌生的小鹿去嚼。你的灵魂松软起来，且带着清新的香气，悠游于深秋的树林间。那忽隐忽现的午后阳光做你的眼睛，球展的黑骨树干做你的手脚。你还有掉不完的叶子替你说话，在枝桠间跳荡的小松鼠正在你的胸口谈轰轰烈烈的恋爱。闭目中你感悟自己是丘陵的一部分，如同无语的他们是你最尊贵的一部分。连那座布满青苔与红叶的大磐石也似你的心跳动着散出温热。一切无言，却感受彼此正在亲密地安慰着。 你想起年少时固执地夺取单一的绚烂与欢乐，抗拒枯萎与悲苦，不禁感到羞赧。真像浅唐在暴风雨面前的痛哭啊，人生应如丘陵所呈现的，不管各自在岁月中承受何等大哭大荣，一切都在平静中互相呼应成全，共同完成深邃的优美。树的枯叶装点了磐石，苔痕衬托浮光，因容纳而成就丽景。当心胸无限空旷，悲与欢、哭或荣的情事都像顽皮的松鼠偶然抛来的小果粒，你咽下后微笑一如老僧。我觉得简真才像老僧呢，他这写的其实是一棵树的死亡，是不是？ 嗯，但是他又讲到了这么深刻的道理，就是你怎么能成为老僧呢？就是当你咽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能够包容和接纳。你为什么能包容和接纳呢？不是说它滋味一定很好，而是你知道正是这样的包容和接纳才成就了美景。就是自然界的万物的发生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的主观的好恶的判断那是属于人类的特质，但是这并不代表自然是否发生、是否存在的理由。枯叶也有枯叶的美，苔痕可能也映照出了光线等等，所以他们每个人在自然中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好恶，就新生出了很多的烦恼。那淡定就是，我觉得因为恰恰对很多事情没有执着的定见。 其实他讲的也是这个枯荣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啊，这是整个生态的一部分。当我们赞叹大自然生机勃勃的时候，其实其中蕴含着很多我们所看不见的啊残酷死亡在里头，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仍然是生机勃勃的。因为造物主本来就是大手笔嘛，他什么东西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啊，所以其间呢是有一些我们所没有注意到的枯荣的交替。那我觉得简真他能在日常的一些平凡的事物当中，可能没有人会注意到的一节枯树、一棵树的死亡当中去能够洞见这些深刻的哲理、宇宙的这种哲理，我觉得这是一个人非常难得的一种智慧。为什么说他像老僧呢？就是他写作在1991年的时候，那应该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哈，我们要不知道事情怎么做决定，就去问年老的那个自己。但真的很少有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了这种老僧般的智慧，这是不是我们应该嫉妒他的地方？ 嗯，我们确实应该嫉妒他，而且我们应该学习他，因为我们想拥有，没有才会想要说，哎，别人为什么比我好那么多？在所有的情绪过去之后，既然那是如果也是您心向往之的地方，不妨试一试哈。如果成为自己生活的观者呢，我们在节目里也经常说，能不能以一个写作者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的人生故事。特别喜欢在开始你念他写作缘起的时候讲到说，这个稿纸他的比喻我印象很深，是他的田地，也是他的王国，他可以决定那些文字的生死，多么生动有趣啊。在今天一个失控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自己的王国啊？当你用笔去在纸上轻轻写下你要表达的内容的时候，你就是国王啊。这样一个做国王的机会如果你放弃了太可惜了，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如果你打算说这个长假给自己安排一些什么，能不能尝试像简真一样，像一个老僧一样去书写啊？假设你现在已经是70-80岁了，然后再去书写你的人生回忆、书写你的人生故事的时候，你会在书写的过程中得到什么呢？没有人能承诺什么，但我觉得书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 对，我觉得想到这个，就是自己能够占山为王啊，以文字的王国当中啊，自己能够当上第一号的人物，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当你说到，比如说假设自己啊80岁或者90岁的时候，那怎么回首去写自己的这个人生呢？你可以特别就是慷慨的、充满豪气的说，前面的这40几年都不算数啊，我最精彩的部分才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当你觉得生活当中有太多的限制和桎梏，不能体验自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真是书写这件事情，甚至于是绘画这件事情，写写画画这些事情，真的是你可以为自己做主的事情。

只有大约10000人。在北京市委的发动下，全市工农兵学生纷纷前来参加义务劳动，建设大军人数短时间内增加了10倍。在40万建设大军当中，九兰组尤为引人瞩目。这个小组是由9个名字都带兰的姑娘组成，工地需要用几十斤重的石夯夯实地基，通常这项工作每组至少需要3-5个壮汉来完成，而九兰组的几个姑娘巾帼不让须眉，短短的时间内就把这项属于壮劳力的重体力活完成得扎扎实实。 那时候相当艰苦，那时候这个水库就一片荒地，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这挖齿槽，挑土篮，打夯，跟男同志一样的干。男同志能干的，女同志也能干，不怕艰苦，不怕累。那时候条件比较差，吃上也不成，穿上也不成。在零下20度的时候，从那个农村大队运这个玉米面，一天3顿窝头、萝卜汤、咸菜，那时候没有叫苦的。 由于施工期间正值寒冬，加之施工经验不足，缺少大型施工机械，单凭人工背负和独轮车运土上坝功效不高。毛泽东主席还专门推荐了一种来自安徽的土办法，推土上坝。在此基础上，工程总指挥赵凡和同事们多次探讨汽车在铁轨上行驶的可行性，最后创造了汽车和斗车连接的方法。这次技术创新大大节省了人力，效率也提高了6-7倍。在水库建设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水库工地上参加劳动。如今水库大坝上的题字正是由毛泽东主席亲笔手书。1958年6月30日，经过短短的160个昼夜，一场艰苦的集体奋战，相当于20个颐和园昆明湖水容量的13陵水库胜利竣工。13陵水库修建过程中，来自解放军、中直机关和北京市各界近40万人参加了义务劳动，平均每天超过10万人次，总人次超过870万。13陵水库的兴建，在当时有效助推了全北京乃至全国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在它的带动鼓舞下，截止到上世纪80年代前，全国共先后修建水库大约8万多个，为农田灌溉奠定了基础，也使全国农业生产得以发展。13陵水库不仅仅是一座水库，它同时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13陵水库建设铸就而成的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精神，如巍然屹立的丰碑，莽山临风，沙河回声，山水为证，代代传承。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汪冰老师。今天啊，不怎么用解忧了，完全是赏读。因为今天是一期我们在十一长假的特别节目，为大家推荐的是简真的作品《下午茶》，还有一节文字是汪冰老师非常喜欢的《阳光手印》，我来念一念。早月蜕了壳，恐怕是夜游未归。那枚月壳子在清风中晃荡。早起的蝉是饿的，三两口也就吃了。几条晨光，像蚕丝捻的绳，自东方抛来，捆收纱帐般的雾。雾太活，收不拢。千棵松的短针勾了雾角，万只蝉的小嘴咬了雾蔓。雄壮的山峦忽然翻身，又压去半匹。你看到阳光一个大巴掌推清山壁，把雾收清楚了。金黄色的手印子留在山的脸上，半边醒半边睡。你虚阔心胸向群峰走去，无人的清晨，天因你而开朗，翠峦为你妩媚。石径旁的垂草打扫露珠，仿佛昨夜这峰峦难得做了一梦，而且还哭。必定梦见你要来吧，你伸出手，将山脸上的半边阳光手印轻轻地匀到另一边。山醒了，你说，看清楚我，我把今天的第一条影子送你。这篇写在1991年的8月，比刚才我们读出的两篇更早，这是足足满了30年啊，又多了一个多月。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是有时间去体会这个的，我们可能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手机上面，所以那个时候更多的人，可能如果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是在看报纸或者是在看书的，那现在变成了手机，它可能是一种更方便的媒介，但是我们用这些方便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是否因为过度的被这些方便的精巧的东西又五彩斑斓的东西所吸引，忘记了我们和自然本身的连接呢？ 说到带手机，我想起最近看的一幅画，一个照片啊，那照片当中呢，就是在一个博物馆画廊当中，博物馆里的大部分人都坐在休息的沙发上，在这个画廊的中间部分啊，墙壁上都挂着是各种各样的油画，可能是名画，然后大家都坐在那个转圈的沙发椅上，捧着手机，坐着低头族，只有三个人在认真的欣赏名画。那这幅照片有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只有三个人没带手机，就是只有没带手机的人才会认真的去观赏墙上挂着的名画，这是多么讽刺 啊！其实去博物馆你不就是为了看他们去的吗？但最终手机代替了眼前的一切，这可能就是现代人的悲哀。我们发明了技术，却最终被技术所俘获。在刚才的文字当中有一句话，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天因你而开朗，是不是？ 这是多么豪气啊！这句话听完了我就精神为之一振。是啊，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你的世界啊，你是有机会去创造属于你的世界。我们更多的是沉溺在别人创造的世界当中，就是二手世界哈。别人把我们带进了他们创造的虚拟世界，可能也很有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也有机会创造属于你的世界。 其实现在手机给人的生活还增添了一桩罪啊，打引号的，就是手机是拍照是特别容易的，所以有很多时候你怕自己看不清楚啊，怕自己回头忘了，然后你就给它定格拍照下来，但实际上后来你会发现拍的照片特别多，然后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再拿回去去欣赏，去仔细的去甄别，反而呢所有的照相机其实都比不上你在那刹那间的那种体验。其实那一刻你的眼睛就是照相机，如果你真的用你的眼睛，你的头脑，你的整个的心神真的在那一刻啊，和那幅你所感叹的那个美好的图景在一起的话，其实用不着任何的那种影像再去复现。 我觉得简真的文字就在我刚才读出的后面还有一小段，其实就是一种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一种在他头脑当中作画，在他头脑当中复现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例子。他说，众神曾在此激战，怒掌拔山，群岩遂为掌中沙。缠斗中，一条虎风自袍袖窜出，扑向飞沙，沙粒化成黑蝙蝠，朝高空逃逸，啃啮那轮红日。我觉得这个哪是手机能拍出来的呢？那就是那一刻他看到的那个景象，他的想象力，他的头脑所画出的那一幅独特的卷轴。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放弃了我们自己和世界所产生的那条联系？就是我们把这一刻所复现的那独特的卷轴，好像很多人都放弃了，是不是？我觉得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你只是在用手机比谁的手机的像素高，使手机的功能全，然后拍出的那一刻，其实那一刻又怎么能有大自然本身那么美好呢？因为拍到那一刻，你反而错失了那一刻，那不是人生的大遗憾吗？ 嗯，我们用的手机，可能更多的人都选择了某一种共同的型号，但是讲到人的体验，一种感官的相机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有没有机会用你独一无二的感官的相机来捕捉每一刻，形成你对这个世界的影像和体验呢？这可能才是比晒朋友圈更独特的，更绝妙的，因为它只属于你，而且它非常的深刻，没有人能以你这样的方式去体验这个世界。就像简真所看到的文字，他所体验到的光线气息属于他。我们看到他的文字的时候会感到很震惊，因为他可以这样的方式去体验，而你体验的方式与他不同，这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是属于你的一个独特的感官之旅。那可能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有机会沉浸在这种感官之旅当中。 锦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我觉得这个书叫下午茶，在我看来也可以翻译成叫灵魂的隔断，是吧？大家的灵魂都太忙了，也没有暂停键，你的心也一直在忙，有没有机会，不管是下午茶任何一个时间，给自己一个理由和借口去创造属于你的感官世界？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啊，借由科技手段的这个发展，其实变得越来越粗鲁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啊，我们每个人当然都要配合，都要有手机，因为要刷健康宝，要有通行码之类的。我就在怀想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的啊，那位日本的女作家小川蜜，她是不用手机的啊，那她现在在日本是不是也要用手机？还有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作家也有不喜欢带手机的，是不是现在他们通通都得带上手机，要不然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生存？其实当我们在感叹科技的高度发展和便利的时候，没有发现我们的很多的个人的空间已经被挤压到非常非常小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给自己松绑呢？至少我觉得可以在沉浸在30年前1990年代的那个时候的下午茶这样的书籍当中去体验一下人与自然的那种结合。我记得之前有一位著名的摄影家啊，他曾经说过，因为他见识过很多绝美的那种风景，他说他后来发现了一切的这种摄影器材都拍摄不出这种宇宙间世界间真正的这种大的壮丽，所以他后来就放弃了。真正有那种最壮丽最灿烂的一刻的时候，他说他就让他自己在这个天地之间，让他的眼睛他的灵魂去仔细的去体会。如果一个著名的摄影家都这样说的话，那我不知道每天有很多人拿着那些摄影器材或者拿着手机在那拍拍什么呢？为什么不让自己去好好的体验那一刻的天地之间，如果你真的认为够美的话，那一刻真正的精华呢？这算不算我们在十一的时候给那些没有出去旅行的朋友啊一个小小的提点呢？其实秘诀可能在这儿，就在简真的这本书里他所写到的那些时刻。 嗯，而且你有可能即使没有出门，体验到的比那些出门远行的人还更深刻呢。就像简真所写下午茶，其实他很多的观察也许就是在茶室里边臆想的。我甚至觉得可能有些情景不光是现实，还有他的想象，因为里边浓缩了时间，也压缩了空间，不太可能是一时一地的一个固定的景色，而他把人生很多体验浓缩到某一个他脑海中的画面当中，写出来的力量和感染力远胜过可能很多的一张所谓的照片。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大家经常说一个词，脑补啊，这个脑袋不要让它白长了。当你有机会可以利用自己想象力的时候，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连语言都是多余的。最后就以简真的这一节非常短的文字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他说的其实就是，有的时候语言是多余的。誓言用来拴骚动的心，终究拴住了虚空。山林不向四季起誓，荣枯随缘。海洋不需对沙滩承诺，愈合尽兴。偏爱盟誓的恋人，有了第一回又要第二回，所有的誓言都在口述传说中的永恒乐园。世间本是忽然聚合之一瞬，聚是一个字，聚合了当下便是聚意，散意一个字，分别了当下便是散意。我不吃誓言鸦片，故不问聚后何时散，散后何时聚，该聚自然会聚，该散放心一散。连语言都应该舍弃，你我之间只有干干净净的缄默与存在。说完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说话了。好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这里是解忧书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